对不对？ 哎，这是北城。 哎， 要到了南城呢？ 南城吆起来省点事。 怎么吆喝？ 胡辣冰糖嘞， 这就比较简单了。 哎， 要到东城呢？ 东城东安市场摆摊的 啊， 他怎么没有胡辣字？ 那他吆喝什么呀？ 吆喝起来这味儿 啊， 刚站得呀， 哎， 刚站得的， 都在玻璃盒子里装的。 哎， 要到了西城呢， 吆起来比较省事 啊。怎么吆？ 就俩字儿， 胡辣。这也省 吧， 这是西城。 北京叫冰糖葫芦， 糖葫芦。 到天津不叫糖葫芦， 要到天津叫什么？ 到天津叫糖墩儿。 大红果的糖， 哎，吆喝起来最省事了。 是啊， 就一个字儿 啊， 多儿。 完了，这就 完了， 那这更简单了。 哎，这就是那卖糖葫芦的 这样吆喝， 还一个卖花的 啊，卖花的吆喝也好听 啊，玉兰花、晚香玉。 是啊， 啊，吆喝起来好听， 怎么个味儿？ 这味儿，玉兰花儿，茉莉花儿。 对。咱们北京是这样吆 是吧？ 嗯， 到天津 啊， 管那玉兰它不叫玉兰， 玉兰花不这么样吆喝吗？ 它叫霸兰。 哦，霸兰花 啊，霸兰花嘛， 对， 吆喝起来也比较省事。 怎么吆喝？ 天津啊， 啊， 霸兰花儿，我写玉。 对对， 是吧？都 哎，到天津这样。 你看他这做小买卖这吆喝呀， 啊， 你要仔细研究它，也有很大学问。 那、啊、这里还有什么学问呢？ 你看我最近呢就把一个做小买卖吆喝的生意呢 啊， 给他用那个简谱给他谱下来了。 哦，录下来了。 哎，我这么一弄还挺好听， 跟那个做小买卖吆喝的完全一样吗？ 一样啊。 您谱下什么来了？ 我给你吆喝吆喝，你听是卖什么的啊。 哎，行行行， 按那个谱子唱啊。 可以。 咪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咪瑞瑞。 哎，这倒是谱子。 对啊， 您这是做什么小买卖的？ 这是卖豌豆的。 那一样吗？ 当然一样了。 那卖豌豆是这么吆喝？ 怎么吆喝？ 牛筋儿的豌豆。 对啊， 咪嗦咪瑞哆瑞哆。我给这豌豆就塞过身上， 瑞哆瑞咪瑞哆啦哆瑞瑞。 很多的多给， 来来米来来， 这倒真齐的， 好听吗？ 哎，是。 刚才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您知道吗？当初马季可是特意从北京跑去天津偷学《卖布头》这段相声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话说，严孝如是马三立的徒弟，相声界都称他严麻子。严孝如表演的卖布头在老辈艺人中公认第一，马季也专程慕名而去，买了张票准备偷学他的卖布头。谁知这马季刚一进场就被严孝如给发现了。严孝如笑着向马季招手说，爷们儿，来上后台去。到了后台，严孝如问马季，干嘛来的呀？马季回答说，听相声。严孝如又问，想听嘛呢？马季说，人家都说您卖布头数第一。严小如谦虚地说，别听那个话，演的次数多一点，你今天想听这个？马季连忙回答，想听。严小如爽快地说，行，今天我给你破格，一会儿我就开这个活。演出的时候，一段十来分钟的卖布头，严小如竟然说了40多分钟。平时电话只说一段就可以，而这次他把几种不同的电话全都使了出来，精彩至极。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严孝如、尹寿山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 在过去卖布头的 啊， 分出 啊 生意买卖来。 生意怎么回事？ 生意 啊 整体买的加来完全搅成八尺一块。 这八尺一块可当财了， 喷上水 啊 拿硬头往外运。 哦，能运出五尺来 啊，一丈三， 好吧， 裤褂一身， 哦， 大褂一件， 哎， 做出大褂一穿，又肥又大， 好， 一下水您再瞧， 还那样， 变坎肩了， 怎么变坎肩了？ 连袖子都抽回去了， 它都是运出来的嘛， 我要过这个 啊， 就是这个买卖。 买卖怎么回事？ 买卖啊，反是啊，沾溜就走。 哎，赚钱就得。 哎，赚钱就得。 这一块布赚个三百两万 的。哎，那算行了。 那 阵擀面会最多。 哎， 我要过要过。 哎， 到嘴二十多年。 哎， 我要这个白的。 白布。 白的怎么白？ 是啊。 啊，我要您听听啊。 来来，听着声。 哎，要花子买白路吧。 对。 要花子买了吧。 啊。 要花子买了吧。 哎。 要花子买了吧。这是本事白呀。 哎，白的。 咱们怎么白呀？ 是啊。 为什么那么白呀？ 太白了。 咱们怎么白呀？ 嗯。 为什么那么白呀？ 我知道怎么白呀。你他妈晒吆喝呀。 不是大五福啊、 哎、 也不是双龙珠、 哎、 这本是上海的漂白大户啊， 漂白 啊，气死赵子龙啊， 对， 是不让小罗成啊、 哦、 虽见过小马超啊，压在雪白袍啊，那气死头上雪、 哦、 是不让二路双压在头号的杨北面儿啊， 太白了， 买了您家去 啊， 啊，封被单子你左边里去吧， 对， 是金喜金山呀、 啊、 是金富金金带呀，是金拉金拽呀， 对， 把金灯又金踹呀， 怎么了这是？ 这被窝里有臭虫。挺好的被窝，你不盖，你踹它干嘛呀？这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呀，那不提这种白呀， 哎， 这单提这种啊厚，啊咱们咱们厚啊， 对， 是刮风不回头啊， 嗯， 啊下雨不回漏啊， 嗯， 是钢针扎不动啊， 对， 是锥子锥不透啊， 嗯， 是多快的剪子也绞不动啊， 这是布， 这是铁片，这是 铁片。铁片做不了啊， 那成衣铺做不了啊，就送在铁工厂， 对， 拿扎刀砸， 哎， 拿铆钉铆， 对， 拿电焊焊， 嗯， 做好穿出来又肥又大， 呵呵，瓦罐 锅炉， 锅炉有穿锅炉满街跑， 是有穿白马褂在马路溜达的吗？你看， 对，白的不能做马褂， 这是白的， 哎， 白的过去要过青的， 青的， 青的不要过青， 哦， 要过黑。 黑的 滔滔不断二百来句， 哎， 这回你给我站着， 我给站站， 有这么几句话， 谁说啊？ 你说， 我说啊， 留本儿， 留本儿， 乔壮， 乔壮， 别让了， 别让了， 赔了， 赔了， 行吗？这几句话， 这都是我的话， 对了， 成 啊， 你甭管了， 这回啊， 留本儿，乔壮， 哎，对， 别让了，赔了， 我这化过妆，看这个扇子不叫扇子， 这什么？ 这是尺啊， 钉子量布 啊，布量，这是样子货， 哦，反样 啊，样子货。 哎， 这回你给我站着点儿， 哎， 啊，如同这边有个人， 对， 注意这几句， 哦， 啊， 留本儿， 留本儿， 乔转， 乔转， 别让了， 哎， 赔了， 行， 行了，你甭， 就这意思了啊， 这就得交火了， 好，拽这个布头，背领大家的眼光， 哦。 啊， 被大家的眼神都领在布上去。 哎，对了， 这您注意这布， 就这布头一摔 啊， 起码少穿俩月， 怎么了？ 满摔屁了，肉屁股。啊， 对了，来， 哎，腰花子买了吧？ 啊， 哎，不要那一桩，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 也别让了，赔了。 我倒霉就倒你这几句， 哪个 串哪个就留本乔串了，我这价钱还没出来了， 哦，还没到时候了， 到价钱处理你再说呀， 到了价钱 我让价钱了， 怎么连我是让 的，哎， 我再说留本乔串， 对了， 我知道， 哎， 我叫你沉住了气， 好嘞， 啊，好好卖的力气， 哎，要花子买哎六八， 哎， 他不要那一桩， 嗯， 哎，又来这一桩了，这个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 他不要那一块儿， 嗯， 哎，又来这一块儿啊，他不要那一点儿， 哎， 又来这一点儿，那瞧着这个布啊，你看个什么色儿？是没有包痕，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事儿。 二白呀、 嗯、 啊，这是一种青啊， 青 这本是上海青丹石灵不玩搭，那质地多么匀呐、 啊哎， 啊，质地多么细， 嗯、 啊，质地多么好， 哎、 啊，质地多么密， 嗯， 啊，不提这种青 啊, 啊， 要单提这种黑呀、 啊， 啊，怎么这么黑呀、 啊啊？ 是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黑又亮啊， 对， 啊，黑的像张飞呀、 啊， 是黑的像李逵呀，这唐朝的黑影得呀，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呀、 啊，啊，那还没他黑呀， 啊， 压在烟熊罩啊， 啊， 郭梅子他每回是没有他累黑了这个包公子，扎马花是黑了村儿的、啊，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 你说黑不黑呀？ 又黑了， 啊，那还没他黑呀， 黑 啊，压在青丝发 啊, 啊，好像胭脂眉呀，这火车一冒烟啊，啊，下了卖瓜子儿的嘛，撒了一大堆呀、 啊。 啊，你说黑不黑呀？ 黑 啊，那还没他黑呀。 黑 啊，压在桌子颤呐、 啊啊， 啊，好像老煤灰呀、 啊。 你说黑不黑呀？那还没他黑呀。 呵， 啊，东山送不炭， 哎， 西上采过煤呀。 哎，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呀。哎，你说黑不黑呀？ 黑 他那还没他黑呀。 啊， 净说黑的也说不紧的，这黑的买不上是白的价儿的。 哎， 要不提这种黑呀、 啊， 要单提这种货、 哎、 啊，要买这种布啊， 是 啊，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啊， 就在天津卫呀、 啊， 啊，你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销啊，够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等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了当啷，拐弯抹角来到了，啊，来到北道关呢、 啊， 啊，下了摩电车呀，啊，到了故意街呀、 哎， 啊，一进西头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公关东都发出号啊，啊，再往东边走啊，是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到底哪块买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 说 是点子名字叫啊， 哎、 是尖子眼的挑啊，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五毛六一 串，没有五毛六 啊,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呢、啊？怎么厚啊？怎么匀呢、啊？怎么细啊？怎么干干的呀？ 对， 他那位先生说 啊, 啊，价钱卖得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哎、 有电灯电话， 是 是不容坐车去呀、 啊啊，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了。 对 啊，出去你得想 啊,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啊。 啊，面大锣里转呐、 啊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是 啊，我们门脸小、 嗯、 啊，我们条腿小啊， 哎、 啊，粗的直的，他、 啊、 不打手工钱呐、 哎， 光要本儿来，我不要抓上呐、 哎 啊。来到我的摊儿 啊, 啊， 还要卖五毛六啊，吓破了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怎么的？ 可怎么回的事儿 啊, 啊？ 啊，一个样的货、啊，一个样的布啊，一个样的鞋、啊，谁也不买，打到边儿上，小到眼儿、啊、小门眼儿、啊，小四头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花儿啊。 对， 他来到我的摊儿、 嗯， 啊，多少钱一尺啊？站稳了脚步，我讨一讨这尺寸，你听清点儿吧。 说， 这叫一大讨啊！ 他 一讨为五尺，两讨为一丈，三讨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 够 算你一丈四啊。找打尺寸啥货价儿啊？啊，多少钱一尺？你得一亩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可是有本没本？可是有赚没有赚啊？ 他 一尺一亩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二，那叫七毛二。二公何时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咱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啊、心里别打鼓，啊，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啊、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零儿吧。他、啊、那位先生说 啊， 他买不头儿大。 对， 你给我包上把，你给我卷上把，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要了 这阵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他、啊、不买不要紧呐、啊 哎， 啊，不要不要紧呐、啊， 是 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杨仙锁宝开关催拉 了换了 在心里功夫 啊,、 哎、 啊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它不叫晒呀不叫晒 哎后来 漂白 漂白呀、啊、 嘿 开，这不两块五啊？哎，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耳大， 哎， 他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了。这只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回的事儿？他买的省钱还得让了，这不两块五啊？ 哎， 他让去一毛钱呢？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啊，再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啊，再上两块钱啊？您给两块钱，哪位先生说买不同耳大，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那卷上你管我要啊？这事要买还不卖呀？ 他 怎么回的事儿？ 哥 买的省钱还得让了， 他 把他扔到家， 对， 他往外一推他， 啊，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袋儿，少个一个蹦字儿，我不能卖呀。 对， 他只付两个钱， 啊， 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这么吧，啊，一蹬特蹬，哎，我这鞋也开战了啊， 老破。 哎，您给两块钱，拿破了吧， 啊， 肯定给一块九啊，啊，您 给 两块八，啊，您给一块七，我只付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毛，取两毛，您给一块三，只付一块三，让一毛，取一毛，您给一块一，只付一块一，让五分，只五分，您给一块钱，只付一块钱，哪位还不要？狠了狠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取五毛，那您摆哪去？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卖布头》这段相声流传下来的录音版本非常多，但是最有影响的恐怕还是要说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版本了。在他们表演的《卖布头》当中啊，侯宝林提到了老北京最负盛名的八家绸布店，也就是八大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请欣赏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 吆喝的花生， 哦 哦， 是啊， 比如说这块布要三块钱， 三块钱 没人买啊， 怎么样， 落价 啊，万钱落价，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啊，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瞧，知道还没人买， 还买没啊， 拉回来还落价， 哦，还落价， 总没人买总落价， 是啊， 哎， 你听 吗，那吆喝一大套， 哦， 您给当个伙计， 您瞧一瞧， 来抻点， 我给您抻点，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来来来， 哎，哎，对，另外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什么意思， 不然会给吓着了， 这好吗，声太大， 哎，这块吆喝金六八十哦，你不要那么一块儿啊， 哎， 谁又来这么一块儿， 怎么样， 这块儿的哪块儿就大不相都不一样而大， 官方 刚才那么一块儿， 哎， 那是德国琴， 德国琴 海里吆喝金洋了一块六八 十哦， 又来这么一块儿， 哎， 这块的就叫青玉的上吊银，但是你不稳大， 官方 我这个是你不稳， 哎， 要买的你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是哦， 穿在身上， 哎， 走在街上， 怎么样， 大伙这么一瞧 啊， 真不知道你了是在哪了贵的大人会的吧， 是哦， 这块布头 怎么样， 你要做大褂， 哎， 又宽又长， 是哦， 你还得搭高跟儿， 哦， 还得把三楼铺子搭个胖子， 嗯， 这个是你不， 哎，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吧， 不错， 到了北京城啊， 哎， 都讲究八字香，到了瑞福香啊，瑞林香啊，广式香啊，颐和香啊，香一好了嘛，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香意呀， 是哦， 要到了八字香啊， 哎， 说你要买一尺啊， 光 他就得一毛八， 哎， 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飞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好的，什么好的，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一个样的货， 是哦， 一个样的价， 哎， 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儿，水不头门，另不款儿啊， 是哦，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怎么样， 总没有工夫， 哎， 听我们吵吵，这村要有钱儿啊，一炒五尺， 五尺， 两炒一丈，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的， 三炒一丈五， 哎， 四炒两丈， 是喽，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八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说三块六不要， 怎么样， 把那我妈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哎，怎么样， 不要不要紧， 哎， 老太太升值还得让 让啊，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是哦， 再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没错，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 两块钱， 你要再不要， 还是 不要不要紧 啊？ 这么有叫本了，我是哪个有叫赚？我是赔本赚吆喝， 是哦，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省钱， 哎， 这不两块钱呢， 还是 鸡子蹬了嘎子蹬，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是哦，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六， 一块六， 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一块四， 我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一块。 一块钱， 这不一块钱， 哎，怎么样？ 再去五毛，让五毛， 哎，这白拿去了。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片段《卖布头》。 侯宝林在列举八大祥的时候，只说了瑞福祥、瑞林祥、广盛祥、义和祥、祥义号、千祥义六家店铺。有人就以为这是侯先生的疏漏，其实不然。侯先生所列数的八大祥看似只有六家，但因为其中最大的瑞福祥和瑞林祥在前门地区都分别开有两家绸布店，所以呢，实际上还是八家。当然了，老北京的八大祥历来就没有统一的说法，先后入选八大祥的店铺有十几家之多。侯先生所说的八大祥也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种。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线有了白色的痕迹，直到视线变

你算废了。 废了， 长这样就坏了， 是吗？ 就难看死了 啊！ 哪个女人长这样？柳叶眉，先说这眉毛 啊， 柳树叶子看过没看过？ 看见吗？ 柳树叶 啊， 这么窄，这么长 啊， 柳叶眉，先瞅这眉毛。 这俩大眉毛， 大了过耳朵， 哎， 这么大个大眉毛，你说是吓人不吓人？杏核眼 啊， 杏核滴溜圆，挺瘪，这样的眼， 眼，看看看，成了成了成了，哎， 通关鼻梁 啊， 更可气了，嗯、 啊， 通关鼻梁，这鼻子高啊，啊通关呢，他得连这儿都鼓啊， 哎呀，好嘛， 这大鼻子，嗯。樱桃小口， 哎， 那嘴小，小小到什么程度 啊？ 像樱桃，像樱桃那么点小嘴儿。 嗯， 嘴小，吃饭麻烦了。 怎么？ 老得吃面条。 吃别的呢？ 吃别的，给饼怎么吃啊？那么大饼，那么点嘴，多少吃完了？ 哎， 天天给炸酱面。 哦。 长长的，长长一根面条。 哦。 往里嘬，滋溜，嗯，进去得，饱了。 哎。 面条嘬进去了。 啊。 酱都糊在这儿 了。哎呀。成了 还俩大酒窝呢 啊， 这倒霉倒霉大酒窝了， 怎么 小嘴大酒窝，远看仨嘴， 嚯， 最可气就是燕语莺声 啊， 说话燕语 啊， 像那燕子那言语，那燕子叫唤嘴多快啊，燕子叫唤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那嘴那么快，鹰声，那黄莺的细声细音谁懂啊？谁听得明白？你老伴儿就那样，你爱人要跟你说话燕语莺声，你受得了受不了 啊？ 你不懂啊？他起码他得说得清楚， 是啊， 你好听得明白啊？ 哎， 您每天就上班，狗中点人下班了 啊， 回家吃饭， 对， 您到外来，这是您家啊， 哎，我 您家大门， 下班回家进门要吃饭， 哎，您一进门，你爱人跟你说话。他得说得清楚， 是啊， 好比说您来了， 哎， 你爱人迎过来， 哎，我听着， 哟， 嗯， 你回来了 啊，回来了， 哦，你喝茶吧，挺热的， 好， 吃饭我得热热菜， 可以 啊，你还懂啊， 对， 他绝不能谚语啊，那个嘴那么快，莺声的细声细音的跟你说，你能懂？ 那一样， 来了试试啊， 来， 下班回家要吃饭，你爱人谚语莺声 啊， 你回来了， 啊、 你喝茶吧， 哟呵。 你叫我给点点他的 啊！ 你赶紧给我领他吧！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美人赞》。下面我来和您说一件马三立生活当中的趣事。话说有这么一年，中国文联在北京组织联谊活动，侯宝林、谢天和杜鹏三个人要合作演个节目，三个人穿戴整齐，稍微化了化妆。走上台来，刚要开演，马三立忽然喊了一声停，大家伙莫名其妙啊，一齐将目光投向了马老。这时候马三立不紧不慢地说，你们仨人演不合适。怎么不合适呢？你们仨的这个姓啊，连起来是侯谢杜，整个一个跑杜拉稀呀。听完了马三立的这番话，大家全都捧腹大笑。说完了相声泰斗马三立的这个小故事，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偏方》。 外国人最钦佩咱们的医学， 是啊， 很多外国人要学咱们中国这个针灸科嘛。 哦， 针灸懂吗？ 啊，针灸扎的， 哎，扎针那个，外国人大夫也有治病的，他扎针，他不是这个 啊， 他那是什么扎针呢？ 啊， 一个玻璃管，一个针。把那个药水嘬上来 啊， 扎静脉，扎皮下， 对， 扎针嘛。他看看中国这扎针跟他不一样 哦， 就是这个针 啊， 不用不是蘸了药水了，药水泡的 啊， 全不是，就是这针扎时候还擦干净了 啊， 就拿过来扎去治病。外国人纳闷，他不懂啊，他看着新鲜，这怎么回事呢？眼看着让参观，病人来了，捂着心口，哎呀，胃疼， 哎， 哎呦，胃疼。哎呦，直不起腰来！ 哎， 外国人站这看着， 嗯， 这怎么办？ 嗯， 什么办法 啊？ 一看呢，不给药吃， 哦， 不开方，拿过来就扎针， 哎， 这么大的针，擦擦，伸手，一伸手往这儿扎，这叫什么 啊？ 内关， 哦， 扎进去，黏黏，坐这歇会儿吧。 啊， 一刻钟，针拔出来，再问病人怎么样，胃疼 啊？

小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马三立在相声界的辈分很高，相声大师侯宝林按照辈分应该称他为师叔。虽然两个人年龄相差不到五岁，可是侯宝林对马三立非常敬重，每次见面都恭恭敬敬地称马三立为师叔。有这么一次，马三立去剧场听侯宝林的相声，侯宝林在后台听说马三立来了，赶紧出来给师叔问好。侯宝林说，有您在这儿，我说着心慌啊。马三立摆着手说，我给你拔肠，你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可是侯宝林怎么都不答应，直到将马三立恭恭敬敬请到了前台，他才开场演出。好了，说完这个小故事，我们又为您带来一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学说瞎话》。 有一个工厂啊。什么工厂？我可说不清，不知道什么工厂，不大不小的啊，一千多人了。这工厂啊，在这个二楼啊，有这么个会议厅，会小会议室。这会议室里头仨人啊，在这研究事儿、开会，都谁呢？副厂长、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管点事儿的啊，总务科，总务科的科长。这仨啊，仨人坐着开个小会儿，研究事儿，研究什么呢？年终了，年底了，得写这个总结了，往公司里报，公司再往局里报，往上报啊，咱们厂里的情况、生产呢是怎么样啊？得写总结了，年终总结了。仨人坐这儿，坐着，喝水喝水啊，副厂长。跟这个谁主任都做好了，这个呢总务科科长呢搬过个椅子坐这儿，这个咱还叫会计来，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咱先打个底儿，先打个底儿。刚坐这儿一瞧，哟，拉门，一拉门进了一个，这不就仨人，又来一个，本来想叫会计去，没就还没等叫呢，进了一个。这个呢穿一身这个工作服，他本厂发的工作服，脏不算太脏吧，反正不干净，脏脏脏脏，戴白手套，这个进来了，进来也不往这里边走，也不往桌上欺负，还在门那儿，在门那儿的椅子那儿一坐，三十来岁，也不咳嗽，也不说话，也不动换，就坐那儿坐着。仨人一瞧，错，都心想着不错，很有礼貌，这有事不打搅这儿，支这儿开会呢，等一会儿。他可不知道我们这会儿多大，也不能理他，谁也不认得，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厂上一千多人呢，哪能说个个都熟悉，那工会的主席就行了，他就都认得了。这不是工会的人呢，这都是领导的干部，就干嘛呢？这个咱们这出勤率啊，咱们写啊98%出勤啊，可是今年咱们这个旅游，咱们这个，咱们这几千块钱呢，咱们打在宣传费上，写该往宣多点的宣传费上。这个工人呢福利啊，比去年增加66%哈。68%，对，增加福利68%，对，这个还有呢，哎，咱们这个退休的送节年月饼，咱们可没送，哎呀，要这么这，老送，去年送，今年送，反正写上送了，也送了，你送了，送多少？他说这不是50多人吗？50多人。写300斤吧，300斤月饼，300斤月饼。待会儿那个站起来走了，也不愿意。心说找谁？哦，心说等，不定找咱们仨谁，许是找主任的。那主任想，这个 准是找总务科，不定有什么事儿。总务科是想跟副厂长认得，一瞧这开会不打搅走了，甭理他了。这儿下午还得接着研究啊，下午几个人又坐这儿了，又研究了。咱们今年这个产值，咱们产值比去年呢，咱们利润啊，利润比去年增加90%，别90%，90%不行，47%，比去年增47%。哎，对，咱们这个消耗呢，浪费呢，使用的东西怎么样？比去年呢节省了15%，这样。哎，又来了，又坐那儿了，把手套摘来还是坐，也不愿意。哎，对，咱们这儿童福利还有这个，那坐着待会儿又出去了。这上午再来两趟，第二天呢上午还得研究啊，研究好了再找会计再研究啊，又坐这儿了。刚坐着还没等研究，那又进来了，又摘白手套往那一坐，也不愿意，谁也不看，坐着那么多人。昨儿那单子搁哪儿了？他我这儿带着。哎，您找谁啊？ 我。 接不着，你有事儿吗？ 没事。 没事，你来好几趟了，你是干嘛？我就小说瞎话。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学说瞎话》。刚才呢，我们已经说过了，马三立呀，在相声界的辈分很高，很多年轻的相声演员都要称他为师爷。然而马三立呢，却一点也不愿意享受这样的尊称。有一次马三立在街上遛弯，听见后面有人喊他师爷师爷，马三立故意没理会，继续往前走。后面的人急了，喊着师爷师爷的就这么追上来了。马三立不仅不理他，还加快了脚步，而身后那个人越喊嗓门越高，师爷师爷，哎呦叫个不停。马三立实在没办法，回头一瞧，哟，是牛群。马三立慢悠悠地说：“是你呀，你是军人，穿着军服在大马路上管一个老头叫师爷，这多不合适，叫别的什么不好，哪怕你管我叫师长呢。”好嘞，说完了这几件马三立生活中的趣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张信哲演唱的《说谎》，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这次我又担心到天亮，现在你靠在谁身旁，窗外透进来的光照得心发慌，熬过了失眠的晚上，每次你的理由都一样，其实我都懂只是不讲，把自己弄得很忙其实是假装，可你这次要怎么收场？我说我会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而你却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我爱你的心一样总是选择原谅，你有多少借口除了说谎？如果我不是你可以停靠的地方，我们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勉强，现在开始不一样，像路人经过身旁，你也不必装模作样，我会遗忘，别再说谎。